别说， 我不说。 一共两句台词是你说的。 我， 你着什么急嘛？你等我一会儿吧。 哦，我好像明白了。 啊，明白。 我说的， 你说的，你说遍我听听。 啊， 小姐。 啊。就这么说。 你说当然咱就带情绪吧。 啊，带点情绪。 那 你着什么急？等我一会儿呗。 这个意思，你一定晚了 啊！ 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。 歉意。 哎， 歉意感。哎，着什么急？我说，哎、等我一会儿。 别哎，你要边吃边说。 还要边吃边。 你要边吃边说， 真容易啊！ 要 行，你着什么急？ 你真的盛碗面啊，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。 真的 啊，真的盛， 还让我吃一碗、啊。哎哎，春晚，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，看一看演员的戏，马上就开拍。好，来，吃饭。 要明天吃。 那我就 不客气。 来，开始。说，吃的要猛啊， 要猛！ 跳！轻点，一会儿我把你放了，放了！好，我把你放了，我放下， 我 放下，好事情， 把人跑跑跑！ 好，回来。你感觉怎么样？ 味道不错。 什么味道不错？ 面条咸淡正好。 我没问你这个 啊，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？ 饱了，这全拧了，你看不拧。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？戏的感觉， 戏没什么感觉，我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？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，别的没有。 哎，好了，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。 哎，不，导演，咱们这么说吧，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。啊，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，您批评我，您骂我，您打我都行，只要能出名，我又说走口了，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，是不是？ 好了， 您说，哎， 来吧，你盛面吧， 盛面， 盛面，盛面，盛面， 哎，就这一碗了吧？ 是，你看盛面， 哎， 好了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，正式开拍，好了吗？ 好了， 好 了， 好 了， 好了。盛满， 哎呀， 对，蹲下， 啊， 蹲下，蹲一点，半蹲一点，好，正式拍， 这正式拍了， 预备， 啊，高兴，高兴， 好了， 你 看， 这怎么样？ 这个感觉要放松，放松，不让你拍拍就紧张， 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 就这么拍了，你就记着，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。 就是要没感觉， 好， 没感觉，没感觉。 来了，正常， 没感觉， 预备， 没感觉， 开始，吃面， 啊， 吃， 吃羊毛， 说，说说，说说，没感觉，行。 什么没感觉？ 什么没感觉？ 谁说的没感觉？ 台词是吗？ 台词，你着什么急？导演，你也别批评我了，我再吃一碗就行。 好， 吃怎么吃不了？ 好，